美国和南朝鲜傀儡情报机关策划一种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炸弹恐怖活动的密谋，甚至暗地里策划阴谋，进行一个利用放射性物质或纳米式有毒物质之类生化物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对此罪行，金中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禁不住满腔的愤怒。车间主任孙仁范说，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掀起一场场针对我国的核战争演习骚动，甚至卑鄙的策划谋害我国人民视之为生命的最高首脑部，真是令人咬牙切齿，下定决心要报仇。车间主任申顺泰强调，这次特大型犯罪并不是一个敌对势力针对国家主权、对内安全可能有的侵害行为，这是一个最毒辣的挑战和宣战，目的在于遮盖全体朝鲜人民所绝对信赖和依靠的精神支柱，我们永恒的太阳。工人朴兴哲说，我们企业的工人群众和全国人民心中沸腾的毫不留情的报复意志是这世上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特大型恐怖罪犯是住在哪里都无法生存的。